在哪人啊会母子无有其身的死老的苦修人啊好心好心不要看了去给啊 哎呦阿弥陀佛噶许多个穷活了可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我方家解释告你生人后代为屡次不孝顺你在家贫困谁知道我哭呀不管来想要出去呀、啊、你病在来世都还有苦啊今日里谁当主管公啊家啊比哎呦我比您宽庆呀就是你这个几个精神恶的了刚才一把混大笑家母今日登进啊啊你老爹当不以尊起哎呀这女子啊听侬讲起来侬不是来发财的干不到想呀两只邻居要死了一来相思的姑娘问哦哎呀好个好个这女子孝顺的哪儿往往旁溜掉哎呀好个呀好个他们想的碗鱼哪散嘞 大花哦 哪 自家姑娘面的碗鱼啥待我不好讲的姑娘 要得金龙问你一趟一步在于我得来三经死去本来是回浪修身高温风得到襄阳去逃难 父亲姑娘们为啥要放弃啊侬要多少嘞姑娘不懂把你杀杀了再发凉 我都看看人子有本事了一看看就是三百两这女子呀侬搞家考证要交三百两的怕啥的用吧 一把两刀奴婢一把两座恩家两一把两真正啊阴脏藏进啊疼 有个有个你之外没家到最勇当他的叮叮当当的刮不到不放嘎嘎毒的一位人家被把的嘎垮了嗯大哥大哥这女子呀自家人们给弟们总会好商量的啊 父亲姑娘 再不来人子不晓得够不够啊 足足有余 好可好可哎呀阿青啊刚才那亲眷归亲眷人子们归人子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日都来不能玩 反正孝顺功名成就立即分离翁 啊那没讲两个没有讲到哪里去了呢哦亲姑娘家的东西还要上礼礼啊 小子失言了 好哥好哥能够做事过门都来不够玩这要是没做过呢那可是姑娘失去烧心的我了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将三十岁之内你给路个容易嘞 姑娘 娘子给我死定 妈母爷，爱我把牛早晨起，就一盘到教室里、实在一代风涌去，平地不要上啊青天， 女子细女子气，哥哥们 在你啊大一大的公主才是你哪里的，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谁与谁的意，自可那么讲究公民话啊必须姑娘啊出人跳舞小红心，困住苦药李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事，不帮人不帮啊去，无宁自愈孤啊你能说那么比姑娘比啊自身，你本子嘛你不公子在相爱，不能随夫妻之命啊，恰为我是进了那文堂子，风扫地来为月拉当灯，姑娘啊世上历尽千年苦，人间哪有万年平，就像我是进了那文堂子，欢色与金爱他妈恨黄啊人， 哎呦我可得宝贝哟、 啊你咋能我金爱他妈恨黄啊人，姑娘子的不要梦里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虽无千年富，那人间恰有万年平，岂宽那古今多少的数字，聊到一时就跟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的，我一想法一动啊半生，一眼看气氛为错，全钱哪能放进滚烤子里把弄，不知道滚多重于滚多方知人心何时知，为不给飞机你向来丢弃，穷子丢衣不丢走， 我不要去乱吃的 八天哭 闻名，倘若我宿醉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无事郎 早来三日真甜， 那侬早来三 三年嘛，这个大飞二零老子他的是大不是这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故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人好死的，刚么个大气一支别自家这么多，下上三百两。要是我早来三年嘛，这个三百两对我不想的呀，也好嫁不能的呀。是来三千，是来三年嘛，那姑家谁呀住住在？姑娘放出几个私房东里嘛，也落落落落个水晶来噻，那么也好嫁不能。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房子肉头不巧呀，是不巧嘛。吊着高子林，哎呦，我个宝贝哟！哎呦，侬不有千里而来吗？我无论如何能让你空双手到回去的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要穿不能搞。哦呦，三花， 哎， 不懂事呀！ 那栋立起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文钞，一堆米嘛能背准去，娘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给爹爹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 姑娘，小子就是有鬼，请姑娘收回。 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个这宝贝呀、啊，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在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花，那伊不要么那躲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方的门外该好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下去。 落难卖文不生计，穷途落魄成困境。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辈他，原来在一直要进红桃啊！ 你怎么这么傻？啊，弄个媳妇啦，弄到了是通根人。 不错，那顾家从前是穷的，可不一是才是落魄呀啊！那姑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采，头像西瓜一世荣华，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出个呀。侬啦，我也不能困出大的，侬是孤独寄凶来一窍不通啦。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像东郭对嘛，也不像老婆对，侬都想着改来去了。你过来的我头像改来翻身万难，十月六七侬还难免操烦。 侬还想做过啦，你把这么紧的事事去上进啊，头上早给你做发明，你啥子拼得断真心得好啊啊啊，身为名闻八方呀，你啥子么少年余味的大字啊，本不为出光露出什么娃生，若是金地转我难翻身，且生困难真能赢。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能放亲我只好用日文盲人。 姑娘啊，你能光难过于请姑娘你什么时光要留在高 百无靠呀，好哟，气死呗！侬讲我出啥侬听懂啊？我不少不少呀，半个年纪照过来的，我们自家要照到底在那个我出啥啊？我看到那个嘛，随便解一下，怎能都在我大脑？我看到嘛，做姐弟来有几高，怎能生存大红道？我看到是路上的光喜与笑，高兴真相不难懂，娘眼中了，从这外来遇到来。弄得名利早知的，我穷举跟了家一根。姑娘阴暗虚宽正，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十余高官哥，除非是么龙套好处都转身。侬放心十余高官哥，烧醉冰山我吃冻啊身。侬放心十余高官哥，落日黄河谁人兵？侬放心十余高官，做梦王贵出国比那吉利。侬放心十余高官哥，除非是我们月日东山再牺牲。啊，朝中文武四庄前，我们王妃出丧报佳人，东去王邦西下庄，一心要民女方便放阿弟。不听姑娘好家兄，家事是没事不忙， 为家 夫妻皆大姑家在， 小人衣衫褴褛，曲颈不定，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志气，有志气，他们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人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在侬娘个份上，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嘛。搿搭有点零散，阿全人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人即使言满就去，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半分银子。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从今与我如果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见人父阿门。 从今与你是五国襄阳来，侬莫怪姑娘不履行，先家进门再先家，后家进门东家家。 姑娘，小的时候要是有了功名，你 侬有功名啊？侬听懂呀？你咋能够对我啥生存茫茫，要见女大子登高树，摇摇爸爸爸爸摇摇代替进我采王根，农民路黑道上我阿门，姑娘是黑不独立跪在你三步以来把我去放阿亲。 姑娘之言这一刻不要后悔啊， 刚刚于是姑娘真为后悔。我不敢啊，我有不起啥子呢 我 妈妈老爹，哪个我错了呀？气得我头昏脑胀的。我们再快，快点趁机就带下来奶奶一 个。中气兄弟啊！ 哎呀，穷鬼个包谷雨伞啦！哦哟，哎，赶快追上去，叫你冒雨火一个出去，雨火一个出去了嘛！ 也是你放在一边表情， 原来如此。 告你，至于你家小弟怎么又是在身，不能救你。 刘大爷，我这是要你上留片刻。 肚子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强留了。哎呀，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官门上诉，方大爷，你不要掩饰，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听方大爷在此两周片刻，这小弟我远到那里去吃眼子来，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Thank you. 四母年，谁也一门盼儿归。 你莫愁，女子离家去在外。你莫愁，老母怨念盼儿归。陪我去拼命，老弟弟，吃几句馍，想娘嘞。表弟呀、啊，你留在我家请托宿，但等明年父成婚。 表弟呀、啊，我母亲年迈难圆，有如神经不便拿来一片好意地老去，欠得他你再相为。家里有母四女啊，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小弟是恩母上次难避归，今日四弟十里去，他年不进来请啊。 想故地问好， 用小弟告诉你。 表弟，表弟立志要为，如今不敢强了。彩萍，他是在宁府上班，与方大爷做伴。 是，且慢。小弟早有事愿在先，是我不受人夫分。 二姑娘是我家女儿，这可是我的好意。 我见他日子不如关在你，好日子我把家归。 表弟，遵命。 个地，这次被妈妈也稍作片刻带我去去上娘家来。 哎，姐姐，去上娘家不用你亲自上来，带我去去。 离不弃。 了，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困在故地门上，给我委屈嘛。 故地， 哎，这里不是家华之处，这是今日乃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得跟着我外父去办事啊。 今日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归外父去一趟办事啊。 此次故地请上台，小人做主。 哎，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寿堂，哎，怎么可以在此作寿啊？我问在吗？ 是不？ 让我委屈的难受你。 为什么？ 这在什么姑娘兄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如果再到襄阳，我滚不进城。 哎呀！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是姑爹，并非小事不责，皆不容命。所谓三军哭得杀也，匹夫不哭得其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哭得其死也。我也太荒唐，来花也是鲁莽强，他眼睁你虚念保证两家亲心啊生，你且听姑的去家当啊，你祖母李安德，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皇家只有你担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五二郎，两家岂能分白此姑弟当你亲孙啊娘，你姑娘无道之夜修行，她也是恶心女相呀，我把土马急救杀，从此两家有靠堂。 恭敬不是先聪明，想起了滥用道上我姑娘，她在故地回家去，只怕只有起风浪，故地呀曾经留一心机下，小人不愿见故啊。 现在你 万顷故地深情， 恐他真要走，强来无言，这是他手手空空，死何管乎？待我送他路费靠等，宝贝，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多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京 去嘛。